好，欢迎翻到嚟我哋呢个礼拜嘅军事导航节目啊，军武器言，我哋主持人 Larry 啊， 系 Alex 啊， 系啊，咁我哋都系保持住我哋一贯作风啦吓，咁啊为大家提供呢最新啦、最刺激嘅军事消息啊，咁咧就呢个礼拜咧就当然都冇俾佢停啦，系咪？都老实啦，都唔系我哋唔俾佢停啊， 冇得停啊， 系特朗普唔俾你停啊，咁咧就成件事咧，即系而家咧嗰个时间轴啊，依家咁样推演落去咧，其实美国做主导嗰个成件事咧就好清晰嘅。咁当然啦，我咧印象中咧，我唔知上个礼拜定再上个礼拜讲啦，系嘛，就话咧就俄罗斯终于可以收工啦，因为咧就今年佢要做嗰啲咩东方2018做咗啦嘛， 系， 咁佢冇嘢做噶啦，应该 suppose， 咁佢依家应该硬脚啦，咁啊得闲做咩？得闲咪射下射导弹咯，咪整翻个导弹试射，咁即系例如嗰啲咩喺白令海峡爆一个啊，咁啊吓吓啲阿拉斯加，跟住一系咧就喺波罗的海嗰边啊。啊！北海嗰边就搞下你啊，都系咁嘅啫。 搞英国咯，系啊。 其实都系啲小，即系小修小补。但系咧，真系即系唔知我乌鸦口啊，定系特朗普有听我讲啊？咁咧，特朗普就即系即刻咧就搞翻样嘢咧，就俾佢叹啦吓。咁啊，我记得我哋上个礼拜喺特辑嗰度系咪啊？咁同 Alex 都有同大家交代咗咧，就系我哋都应该最早讲噶啦，就系咧嚟紧其实喺挪威啊。就会咧组织一个咧北约组织呢二十年嚟最大嘅联合军事演习。 二十年嚟即系冷战后最大噶咯。 系啊，摆明就今次咧系落俄罗斯面噶啦。咁咧就今次咧就我哋成个行动咧叫做 Trident Juncture， 咁啊即系我哋俗称嘅三叉戟啊。咁啊三叉戟联合行动啊，咁我哋上个礼拜都同大家简单介绍过噶嘛，系嘛。咁啊讲多再讲多少少啦吓。咁咧今次咧呢个吓喺十月底嘅，咁咧就都做成三个礼拜到啊，大概啊。即系呢个演习系啦，两个礼拜啦，接近三个礼拜啦。咁咧就十月底做，咁咧就北约喺呢个嘅挪威做。咁我哋上次讲咗点解挪威系咪啊？因为挪威咧系算成件事咧北约入面嘅第一线国家。即系基本上咧，佢嗱你向北少少咧，就北极圈嗰边咧，其实就已经系呢个俄罗斯啦嘛。咁大家知俄罗斯啦吓，个北海舰队啦吓，基本上咧就喺即系北冰洋嗰边啦吓。咁理论上咧，佢哋要发动攻击嘅话咧，咁啊挪威第一线嘅。咁当然啦，有网友问啦，点解瑞典唔系啦？系因为瑞典系中立国啦。 中立国啊， 但系瑞典虽然中立国啫，但系因为咧冇北约帮佢啦。 系 俄罗斯咧又系敌意噶嘛。 系， 所以其实瑞典咧就不嬲都系嗰啲叫咩啊？即系嗰啲即系嗰啲系好嗰啲叫咩咧？ 个强悍啊！ 好强悍啦，同埋嗰啲叫做咩啊？成日都唔出个诚惶诚恐。 哦， 即系成日咧都系好惊嘅。咁所以咧就佢哋本身发展咗佢哋嘅军事个工业啦，大致啦个军工啦，即系我哋成日讲嘅英师啊， 英师系啊， 英师啊，咁你见 SAP 啊都有好多啲军车啊 ，B E 又会走插埋一脚啊，咁、 哦、 你见咧其实瑞典自己都有自己嗰个防御啦，跟住上次讲咗就丹麦咧就 Alex 讲就会俾钱买，但系就自己唔搞嘅， 唔搞啊，佢仲喺 F 十六啫嘛， 系嘛，即系佢系买嘅， 系啊，佢唔搞嘅， 系啦，唔搞嘅，芬兰咧就都系前线嘅，但芬兰就唔系北约噶嘛。芬兰系北约啊？ 芬兰系咪北约？ 芬兰好似系， 好似系嘅， 好似系北约哦。因为今次都有佢份嘅。 系 咁咧就讲翻咧，就今次呢个联合军事演习啊， 系啊， 二十年嚟最大。咁咧就有31个国家，系好多噶。咁啊，45000个士兵，大家知啦，北约嘅士兵咧一个打十个噶嘛。所以咧，如果45000个咧，就等于俄罗斯咧30几40万噶。所以其实同上次咧，佢哋讲嗰个咧东方2018咧。佢哋冇话出动咗300000官兵嘅，大陆又唔知俾咗5000个嘛，咁所以咧，其实个规模系一样嘅，你唔好以为45000个好少， 即系战斗系一样嘅。 喺鬼佬嚟讲咧，45000个吓死你嘅真系， okay. 即系平时佢最多咪摆15000个，少三倍。咁咧就10000架车嘛，嗰次讲过系嘛，即系会有坦克啦，会有装甲车啦。会有啲运兵啊，会有啲后勤车辆啦、啊，系咪啊？ 哇！即系二次大战都攞埋出嚟先， 系咪好劲啊？上次 Alex 讲嘛，咦？即系4.5个人坐架车啊嘛，但系仲有船、啊，仲有70架舰船、啊，跟住咧就120架飞机。咁当然啦，我哋有估啊，120架飞机包咩啊？咁啊嗱，首先咧就 F-16 一定有，因为 F-16 好多北约嘅盟国都有噶嘛。 系。 跟住咧就有 F-18，因为芬兰啊、瑞士嗰啲有噶嘛。 系。 跟住你会有咩咧？会 F-15 啦。 系。 F-15 都有啦。跟住美国会出啲 F-15 啦。 有冇 F-5 啊 ？F-5 都可能会出少少。 出少少 都可能出少少。 哇！真系大家 唔系讲笑哦。 入博物馆睇，唔使入博物馆啦。 嗱，跟住 B-52 有啦，我相信 B-52 有啦。跟住你话会唔会有B-1B 咧？都可能有啊，因为会驻扎，同埋今次嘅焦点边度咧？嗱，今次嘅焦点咧就会喺挪威咧点样动员啊？ 咁原因因为咧，大家要集结喺挪威啊，咁所以咧就要睇下挪威咧个组织动员嘅能力有几强。即系你话挪威组织咧，就首先喺边度嚟咧，就来自丹麦啦，咁啊来自芬兰啦，咁啊同埋要来自前线国家，例如波罗的海嗰几个国家。咁咧呢啲国家咧，首先咧就动员嘅时候，佢哋可唔可以快速动员到，然之后就协助防守挪威？咁要协助防守挪威咧，就我哋上次都讲过，就挪威有好多地洞嘅，啲地洞咧、山洞咧，其实咧美军咧一早帮佢整咗噶啦。咁咧就成件事咧就挤咗好多好多嘅坦克。好几成千架噶，咁所以咧就嗰啲M1 啊，咁啊好多 M1 喺度，咁基本上咧只要呢啲驾驶员嚟到咧就可以即刻开动啦，咁所以咧都几恐怖噶，咁咧就即系抵挡住俄罗斯嗰边嗰个钢铁洪 流，即系即刻喂我攞啲 C 十七运晒啲装甲兵过嚟，跟住就上车即刻可以打得啦， 系啊，即刻可以开炮噶啦，咁所以咧挪威今次咧系一个几特别嘅地方嚟嘅，咁但系咧当然啦，我收到消息咧就话嚟紧咧佢唔系净系得挪威做嘅。其实成件事咧系要牵涉咧成个北约嘅努力嘅，即系咩咧？前线会有前线嘅努力啦，跟住后来嚟咩咧？波兰今次咧听讲有个好重要角色嘅，因为波兰咧嚟紧系俾廿亿系嘛，俾廿亿特朗普嘛，跟住就话特朗普你可唔可以驻军过嚟嘛？跟住特朗普我会摆啲 F-22 过嚟嘛？ 系， 哇咁啊恐怖啦！咁即系话咧，原来波兰今次咧可能系做个空中支援啊。 哦， 咁所以咧，大家可能预料啊，嗱，我又预测啦， 波兰前线嚟噶嘛，黐到实啦， 我哋又预测啦。可能咧啲秘密武器会由波兰出，例如咧咩咧，F 廿二啦，我话 B 二咧，我又真系谂啊，会唔会有机会？不过 B 二唔会摆波兰噶，但系今次 B 二会唔会参与？然后咧，嗱老实啦，如果 B 二今次出咧，呢单嘢咧个 classify 咧就去到好高级噶啦，因为如果你 B 二出咧，就即系杀气嚟噶嘛。 系 suppose 应该唔出嘅。如果你今次见到 B 二咧，就摆明特朗普咧就嚣张到极点啦。咁我哋即管睇下有冇 B 2情况。 嗱，更正少少啊，芬兰系未入北约嘅，不过佢好想入北约。 正路噶，其实，但佢系咪有俄罗斯吊住佢？因为俄罗斯可能心谂，如果你入北约，我就打你。 啊，唔系，因为中立国嚟嘅，因为正国会都仲倾紧入好啫。 哦，即系同瑞典一样。 系啊。 哦，咁梗系入啦，入咗即刻有人帮。 倾紧嘅。 我谂应该国会班老爷有啲惊嘅， 系啊，倾紧嘅。不过我谂都系同，就算唔直接入北约，都会同美国佬好 friend 噶啦， 都应该啦，因为真系共同敌人嘛，大家又咁咧。同埋咧，今次咧就波兰除咗呢个之外咧，听讲啦吓，德国啦、英国啦、西班牙啦、意大利，其实咧佢哋都要动员啊。即系究竟咧，佢哋要几耐？系咪要一个礼拜先可以迟缓到咧？啲、人成日都讲嘅，我觉得咧，如果真系坚系打，就唔会一个礼拜嘅。坚系打三日都到啦，所以咧就讲咁讲啦吓。咁其实当然啦，大家知呢样嘢震慑俄罗斯噶嘛，即系攞呢样嘢震慑俄罗斯啦。咁所以咧就你见特朗普咧好周全嘅，即系佢咧会谂咧就系搞啲中国，搞啲俄罗斯，总之喺佢心目中嘅邪恶轴心系嘛。嗱，我更正啊，即系咧我哋成日讲邪恶轴心啊，即系当然我觉得首推一定系特朗普心目中嘅邪恶轴心啊。佢心目中嘅邪恶轴心咧就系包咩咧？俄罗斯同中国。喺我心目中嘅邪恶轴心咧就系俄罗斯。嗱大陆就唔可以走埋去， 因为阿特朗普嘅偶像系呢个 Ronald Reagan 啊嘛，列根总统， 列根总统 系啊，所以佢都会跟呢、這个跟翻呢个强硬路线嚟行。 哦，咁唔怪得佢有太空军啦，因为有星战啊嘛， 冇错， 系咪？佢直头系今次个星战系坚嘅， 星战，总之佢话最直接方法，我抄翻 Reagan 做啲咪得咯。 哦，咁啊系，喂，如果个太空军咧，大陆抄唔抄咧？一大陆抄太空军，咁咪一齐军事竞赛啦。 咁啊有排等我， 系嘛？因为未整到， 系咯，天宫二号都未搞掂啊！ 连个火箭长征部上次讲未搞掂，唔好话土星部，即系长征部都未搞掂啊！咁咧，所以咧今次咧就好困难，同埋咧要讲多个消息就系咧嚟紧咧，杜鲁门号啊，呢个系大家久违咗嘅航母舰啊， 系 杜鲁门号。杜鲁门号咧，佢咧镇守边面咧就喺呢个嘅大西洋啊东面啊， 系 咁即系美国嘅东大门啦、 啊， 系咁今次佢会嚟吧？咁啊恐怖啦，因为你知咧，航母舰每次嚟都系啦，嚟一架就示威啦，嚟两架就可以点啊，嚟两架就可以打赢一场战争啦，嚟三架就灭国噶嘛，咁咧即系我成日都咁讲嘅，四架唔会嘅，三架其实美国都唔系好多航母舰都得噶啦，而家咁就嚟杜鲁门号啊，但系你问我咧，我觉得咧，杜鲁门号嚟完之后会唔会再加码咧，真系好难讲啊。即系如果佢觉得唔够皮咧，咪出多架咯。不过问题好尴尬就系咧，佢依家唔知出边架。因为咧嗱，依家佢咧喺印度洋嗰边咧，或者喺阿拉伯海嗰边要摆架啦，有时都冇噶。跟住而家咧呢边咧就要摆啲咩斯坦尼斯号啦，摆战神啦。咁卡尔文森号已经好忙噶啦，有时又要喺翻自己美国西面，有时又要过嚟南海巡下，所以卡尔文森号咧就好忙嘅。所以咧我成日都谂卡尔文森号咧有 schedule 咧就应该入厂，不过唔知几时。咁我谂到近排咧，佢同斯坦尼斯号两个战神咧都要喺太平洋行噶啦。跟住咧布殊号咧又喺呢边噶嘛。 所以都好鬼忙啊。咁你睇下列根号啦，列根号好似依家都系日本，咁咧就会唔会放一架翻去？ 系 好磅啊！一嗰边，你咪之后咧就应该驻守住西太平洋。咁如果你咁计咧，其实喺大西洋嗰边咧就应该得林肯号啦、罗斯福号啦，同埋就应该呢度嘅杜鲁门号啦，即系唔多噶啦。咁你有啲仲要入厂噶嘛？ 系啊， 系啊。咁所以你睇下几耐可以再整翻啦吓件事。 要加速佢哋嘅生产进度先得啦。 要啊，要啊，要啊。咁你要睇下嚟紧福特号啦，跟住就 系、 是、Kennedy 啊。Kennedy， 跟住下一个就 Enterprise 啦。咁你睇下呢两架几时可以服役？我听讲咧就2020定2021咧 ，Kennedy 就应该可以海试噶啦。 系 系啊，咁啊2022、2023都可以服役啦。咁好恐怖噶。 系啊， 你咪知咧，可能到时先至勉强叫退役啦，或者玩多阵啦。 可能玩多阵啊。 我谂应该玩多阵，应该玩多5-10年，应该都冇所谓嘅。好啦，另外咧下一单咧都要讲埋啦，呢单又系大嘢嚟嘅。我哋上集咪讲咗呢度嘅解放军啊，咁呢就同埋呢度嘅美国呢，就美国海军呢就有一个争啲冲撞事件啊嘛。咁得啦，呢单嘢呢最吊诡嘅地方呢，就係明明呢就美国个头呢就啄落大陆个尾嘅，但点知呢成件古仔呢就吊返转係大陆撞美国军机军舰㗎嘛。咁好诡异啦， 即係即加速咗转线，要要攞又顶住你，俾你专登俾你撞啊嘛。 系啊，特登切个啰柚俾你撞啊。咁所以咧就呢单嘢系好离奇嘅。咁咧，我想讲喺大陆咧，果然系有市场噶，知唔知啊？ 系， 即系呢单嘢喺国内咧，啲网民啊，尤其是嗰啲比较我哋叫宅男嗰啲网民啊，哇，大肆欢呼啊，就话正啊，我哋咩啊，即系又系厉害了我哋国嗰啲啦。咁即系又话好劲啊，咁样啦吓，好热血嘅。咁咧，直头完全咧达成咗咧，习大帝嗰个嘅，即系功成吓，不必在我啊嘛。 即系去翻古代话要斗撞啊战船， 斗撞。你系咪讲紧嗰阵时啲希腊战船啊？撞波斯战船， 我撞沉你， 撞沉你啊嘛。咁所以咧就喂，即系大陆觉得自己希腊系嘛，希腊海军 系啊。 咁啊撞鬼啊波斯，波斯好大噶嘛啲船系嘛，即系美国嗰啲啦。咁所以咧呢单嘢咧，其实就嗱老实，你真系辣着咗美国今次，同埋咧辣着咗澳洲啊。我哋上集唔知冇讲嘅，澳洲咧净系话啊嘛，如果咧喺南海你俾我撞到你依咁嘅情况，我开枪射嚟噶，我哋唔排除我哋开枪射嚟噶，因为你严重威胁咗我航道啊。 话澳洲唔好， 要清除你啊。咁我觉得澳洲佬咧就真系老粗少少噶，真系唔怕你。同埋咧，澳洲同大陆咧系生意做噶嘛， 系 即系唔系成埋嗰啲铁矿石嘅 资源大国嚟噶嘛， 成埋啲铁矿石噶嘛，跟住咧，但澳洲佬都唔惊你咯，即系我自己成日觉得嘅，澳洲佬可能觉得咧，佢啲矿石你唔买咪第加咯，冇所谓噶，甚至乎可能美国都认投咗某啲货啦嘛，咁所以我觉得咧，佢依家咁有恃无恐咧，就唔系话大陆讲话斋咧，话咩澳洲佬系又要攞军权，又要赚你大陆钱，佢预咗你啲钱随时冇得赚噶啦，系咪先？即系你做政客，你都会谂定两手啦。 行定呢一步就 一定有啲部署嘅，冇咁蠢嘅。咁所以咧就澳洲佬讲明噶啦，你嚟我喐你，哇！咁大家就谂咯。嗱，如果澳洲佬同大陆佬喺南海相遇，边个傻啲咧？我哋要谂。嗱，首先澳洲咧有啲两栖攻击舰啦。嗱，上集咧有啲网友话：，喂，澳洲好似冇乜潜艇咁，系咪啊？系澳洲之前招标。 系。 咁啊，听讲咧，法国个友谊级咧就中选，日本嘅苍龙级落选，所以日本好嬲，日本话冇搞错，我不嬲同你关系咁好，系嘛？即系我哋咧又一早同你讲咗呢单deal，做个生意，一早我哋倾咗先，你最后你竟然买苍龙级，我哋苍龙级应该系全世界最好嘅柴电潜艇嚟噶咯，即系喺佢心目中啦。咁友谊级都唔差嘅，其实，咁但系老实啦，又系嗰句嘛，同文同种啦，系嘛？即系又唔系同文嘅，但系同种咯，系法国佬。系咪？咁即系哋白人嗰啲血统， 系啊， 可能啱倾啲噶嘛。 即系主要想做呢、這个 吓、 啊，即系话核潜艇进发啦，系咪先？ 核潜艇进发啊！我又觉得美国佬唔会俾佢， 系咩？ 美国佬应该唔会俾佢，即系美国佬嘅核潜艇就应该佢哋国家高度机密嚟嘅。 法国冇核潜艇咩？ 法国啊，好似都系柴电多 啊， 柴电多啊，我要研究下，应该都可能有，因为佢本身都啊好油好油，系啊，法国都有， 法国人可能 系啲核潜艇，系冇错冇错， 系啊 ，hold 咗核潜艇咯， 核潜艇会 hold 住啊， 系啊， 哇，咁会有心计，澳洲佬嗱，咁所以咧，澳洲佬咧，依家咧应该就冇乜，即系就算有都好旧嘅潜艇啊， 系， 咁所以你话同打咧嗱，你又老实喎，又未必输好多，但系如果你话讲水面舰艇咧，就唔差嘅， 系， 都唔差嘅，同埋最紧要就系美国，你会唔撑腰咩？美国一定会帮你噶嘛，嗱，老实啦。我哋前面就军舰，后面你见到，咦？咁啊，离远见到架嗰啲咩斯坦尼斯号啊？你够胆喐佢啊？你咪喐咯，一喐上面架飞机飞咁你死啊！所以咧，我想讲嘅，你真系唔够胆，澳洲都搞噶，就系啲咩？即系个后面个美国就玩晒啦呢件事。好，我哋又讲翻啦，嗱，咁南海咧上次咪辣庆咗美国系咪啊？ 系。 跟住咧，美国咧就讲，咁啊嚟紧会唔会十一月咧就做个演习啊嘛？大家都估到噶啦，如果十一月做演习咧，太平洋舰队嗰边啊，咁啊即系第七舰队啊，咁嗰边咧究竟会玩咩嘛？啲人就话会唔会喺南海，例如话喺越南附近啦、啊、嗰啲位，咁咧就做一次演习，咁咧就吓到你脚软。 系， 咁咧其实点样做咧会吓到你脚软咧？其实好简单，甚至头先讲咗啦，派一架航空母舰咧就可以令到你惊啦， 系惊， 派两架。熟啦、啊，三架就灭国嘛。咁suppose 咧，我觉得咧应该大陆咧会出动咩咧？大陆嘅嗰边咧就会揾啲电子侦察船过嚟睇你啊。 咪出亚良格号咩？ 唔会，哇！真系俾人打沉。你唔觉？哎呀，我隔掟歪咗个炸弹添，炸鬼沉啊！你唔好意思、啊，咁你冇受保啊，大佬。佢应该会派嗰啲咧电子侦察船啊， 系 过去侦察你啲数据啊， 哦、 侦察啲电波声纹啊，电磁嗰啲电磁波声纹嗰啲。咁咧就呢边咧就会点咧？呢边咧美国啊，你话澳洲盟国啊，日本应该会帮手嘅。 系， 跟住你话英国都可能会派一架啦。法国如果 pat 行就嚟一架啦咁样。咁咧就你遇呢个咧就我哋上集讲嘅八国联合舰队啦。 哦， 乜鬼都齐啦。 系、哎、啊，今次爆埋八国联军又埋美国添。 吓，今次 八国联军又埋美国。 有啊，不过就冇奥地利，冇意大利嗰啲咯。 冇啊。 但系你会新加咗啲咩咧？新加咗啲例如澳洲啊嗰啲咯。啲新嘅國家嚟，我懷疑啊，紐西蘭可能都會試翻行到過嚟噶，即係唔奇嘅，真係，因為佢哋之前買啲 P8A 嘛，聽講、哦、會唔會交貨之後就過嚟咧？唔知咁咧，所以呢單嘢咧就大陸係應該要驚噶。咁另外咧，我最關心咧，反而一個就叫台灣海峽，究竟台灣海峽咧，佢會唔會真係喺度做演習？因為其實咧嗱，講就梗係要講台灣海峽，其實我覺得唔會嘅，因為咧問題台灣海峽太細啊，咁細、那個領域你做啲乜？同埋第二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其实台湾海峡咧系好窄之余咧，其实大陆嘅火箭军全部射住你，其实冇傻。喂，真系坚系唔故意擦枪走火，哇！成个舰队可以全部全军覆没噶，真系。人哋对面系咁射火箭炮过嚟都死啊！其实佢系唔使瞄你嘅，乱射你死嘅，真系中噶嘛，随时。咁嗨到条毛都死啦，系咪 ？F 十八唔见，咁十架都惨啦。啲人死翻你五十个都死啊，每个赔100万，五十个赔几多？5000万多啊，唔系多，不过但系个震撼大嘛，系咪？咁所以就我觉得唔会嘅，台湾海峡就，但系佢会系咩咧？台湾东面，台湾东面做演习，点解咧？拉长距离，你个东风廿一入唔到嚟， 系 咩？东风廿一入唔到，你咪 suppose 你嘅威力就减好多，即系你嘴炮，你知道嘴炮就话我东风廿一啊，佢打一沉你啲航母噶嘛，但我拉到某个位置，直头你嚟到鞭长莫及。咁我喺嗰度转一样啲，我喺面门口吓你。 就台湾又有外国嘅嗰类嗰啲导弹咧， 系同埋台湾最紧要就咧啲坡路走雷达啦、落山雷达，喂帮手夹住。 系咯， 我拉远咗距离之后咧，你可以用外国只射佢。 系咯， 我哋用神盾，所以就安全好多。系啦，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就睇下中美点样角力啦，好嘛？ 好， 好呢一节嚟呢度先。